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，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，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。孙怀忠，61岁，河南新乡人，著名毛猴艺人，擅长把各种段子融入到毛猴创作当中。偶然在书店结识了北京毛猴，便一发不可收拾。2006年参加第3届中国民间工艺博览会，获得银奖，从此开始北漂追梦生涯。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孙怀忠。2006年，靠着别人赞助路费，孙怀忠来北京参加中国民间工艺博览会，作品练摊获得银奖。当时他的手艺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，甚至接到了故宫的口头邀请，这一切让他信心满满地离开老家到北京打拼。您等于是2006年来北京发展， 哎，来北京发展， 就是把毛猴要带回北京， 带回北京，结果满腔热忱来了，就是一个朋友， 嗯， 给1000块钱，说你有了你就还我，没有了就算我赞助你了， 嗯， 带着老伴来了，这不是去找故宫了吗？ 嗯， 一找故宫一说，根本不是，那是泡汤了，那不是 又赶上星巴克事件等顿的，那根本就弄不成，困到北京了， 哦， 不知道该咋办了。那个1000块钱几天都花了差不多了，我老伴儿就那个啥一生气就走了，走了以后就剩我一个人，我回不去了，对我来说就没有回头路。 嗯， 就是说呢，我对着媒体对着朋友都说过我去北京了， 嗯， 你说我这性格很要脸面的人，让我回去我实在不回去了。 那您怎么办呀？自己在北京？ 本来站在后海边，剩那个我老伴走了以后，身上就剩那个10块钱了，就是1000。当时买4个烧饼，小烧饼，一瓶凉水，跑1000来回在街上来回跑，最后身上剩不到5块钱了，就4块多钱的那时候，3-4块钱的时候，站在后海边，那时候都看看赶上午夜耽误。都想跳海死了，因为我那当时那个，那说不清，你要现在觉得那时候很幼稚，很可笑，说那时候觉得就给报国无门那个感觉，我都上博览会了，我都出名了，媒体都报道我了，我怎么落到这个下场了？但是想想，我要是说死了，我都对不起那些帮助我的人，好多人帮助我呀，帮助我的人太多，我都数不过来。人家大家不是说冲着我人缘有多好，都是冲着这个这毛猴丢了太可惜，说这个路该咋走了，那也很困惑，说那个饿了，从包里说想找点吃的东西，那最后翻出什么名片，是那个啥的，原先就是说在会上活动上认识了北京一个老艺人叫杜康民， 嗯， 杜老师呢，他是西城去做堆铃的。这老先生特好，就是我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说那你来找我吧。当时他老伴还有病，人家那个他就说把老伴的事干之后，以后就骑个电动车带着我满世界，就是北京跑，就跟着 跑什么呀， 跑就时尚，就把我手里那个毛猴嘛卖了400块钱， 要 缓过来劲儿了。后来这杜老师又把我介绍到那个文化部下属一个饭店，在那儿呢就是认识一个郑总，就郑总呢特喜欢就北京的这个文化，就是说他把我收留了，给讲的条件就是管我吃住， 嗯， 就卖个毛猴我只要50块钱。我这个期间呢就是帮着他们弄早，他不是个那个饭店嘛，帮着他弄早餐，反正是我 啥都干 啥都干，就把他当成自己家那个劲儿。当时说给我房子很激动很激动了，结果那个啥就去住的时候呢，房子一看说一间房子是什么概念，就地下室， 你一呼吸都是那个霉菌那个味儿，进去门就上床，那个两边都是割断，都是那个板儿，那边说话，这边就是听清清楚楚的，就那个环境，那一抓被子都湿了，打工的都不住。我说只要在北京，只要叫我站住脚，我就干。干这不开始就在那儿大概待了半年，后来这不是我不是参加的是第四届博览会民博会，在那儿遇到咱们北京电视台的记者了。 嗯， 北京电视台记者他拍过片子以后，北京台播过以后，他送到中央台了，送到中央二套，当时第一时间播了以后，马上这个其他媒体的都过来了。08年奥运会嘛，全聚德在后海那儿不是搞了个那个店。 嗯， 我就去找他的老板了，那找石总了，石总他也不太认这毛猴，但是他拿回去让他爸看，他是七人，他爸一看，哟，这毛猴做的比北京人还北京人呢。后来就是我又去那个全聚德待了两年，在全聚德跟人家就是对半分成啊，就是卖了钱我落一半，也管我吃住，那是我这一生里边过得最开心的两年。我晚上给他做表演，白天我就可以到处去转转走走，就是说在北京啊，到处都是文物，文物就是文化，因为我不是北京人，我做的是北京的活，我在学习啊，就这个机会我就到处去走博物馆也好，走上胡同也好，跟老人们聊天也好。后来08年过了以后，他那个酒店那个效益一下就下来了。 嗯， 下来了以后就是说呢，这个石总就跳槽走了，就在那没人罩着我了，我就没办法，我又出来，就马上出来了。出来以后，哎，看好人家圆明园，说那个啥的，搞那个皇家庙会，说叫我去，愿意去不？哎，我说那正好看，紧接着气儿，一下那个庙会上，当时卖了20000块钱，当时，因为我把我姑娘激动了，那是没有见过那么多钱，我们真是穷惯了，穷的真是那太穷了，没见过那钱。在圆明园，慢慢圆明园有活动，我就跟着去。那一年。大概就10来万块钱在圆明园就站住脚了。到第二年人家说你常年来吧，人家别人包的摊位让你去了。那一年挣钱就多了，那一年大概要有30来万了一年。但是很累，他要求你天明都在去，天黑才能走。包括我猫会叫我一个大姐讲段子从头到尾你都停不下来。我老伴老是在下边那脚踢我。说人家不买猫盒，你给他这嘚嘚什么？你嘚嘚嘚嘚嘚嘚嘚。这我说那片他学生多，尤其开学的时候，那新学生来了以后都要去圆明园看看。说那个他买不买？他在网上，他给你往网上上啊。你说你现在随便打开哪个网，不管哪个网，你打开都有能找到我的信息。这都是学生们、孩子们给办了好事。这慢慢从那个圆明园又待了两年，他一看你这卖的太好了。人家马上得给你涨摊位费，从400块钱一直涨到4500，实在受不了了。另外也太累，那就是人受不了了。就说12个小时在摊上，坐坐地铁，再消耗几个小时，然后再回家再做一点活呀、啊，一晚上睡不了2个小时的觉，身体受不了了。那最后又厉害，另外就他们就是说，因为涨摊位费，另外他很找你事儿。我是个艺人，最怕谁不尊重我了。我又走了，走了以后就是这又赶上啥啥了，就是北京文委拍那个就是玩玩京城，就是北京系列，把北京大师们绝活就拍成一个外宣片儿。本来选的是那北京的艺人，后来中央台他们查资料的时候一下查着我了，一比毛猴而且查的太多就选上我了。选上我就是在后海拍片，在后海拍片拍过以后，哎，慢慢我就留到后海，大概在后海待了四年，这挺好的。但是今年人家又涨摊位费，又他一看你好了，他就给你涨价。一看你好，我在全聚德待的时候，晚上做表演，白天没事我就是去潘家园，卖毛猴。就是说他搞的那个非遗小屋，就是说一进大门跟位置挺好的，但是一旦你火起来了以后，人家那卖串的啥的，就是把你都拱掉了。就说真的这个毛猴呀，这两年走下来以后，这是个啥概念？就是规规矩矩去做艺术的，你挣不了钱，靠手工。他要是说能挣着钱，他就不会失传了。说你要是说偷工减料，弄的操的活蒙外地人，那蒙得很好。哎，从我来说，我做不出那样事，做个毛猴门槛太低了，就蒙人太容易，这就把毛猴给糟践了。 我来北京怎么打的天下，就是我是河南人，人家开始来了，你是北京的吗？捣什么乱呀？你做什么毛猴呀？我是个外地人，我又不是祖传的，但是我就是喜欢，喜欢了 那就丢不下了，就想把它以身相许吧，就一辈子，就是我也想参加组织。说是现在协会很多，但正宗的协会一个是就是中国工委协会，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民协。我这获过奖了，我拿着表，我当着文化部那个民协，大家都很给我面子，我拿着表去河南盖章了，到了家不给我盖。 为什么？ 老家一直想把毛猴改成河南毛猴，申请非遗了，一说这个啥的，就是本来大家都不知道，也没有人把它当回事，但是我出名了，大家都来争你，就是一个是文化产业搞流水线，你当总监，你说叫怎么生产都 不也挺好吗？ 不能去那儿做，那把做烂了，宁缺毋滥，不能去那儿去做。另外就是说，光想把毛猴改成河南毛猴，到家区文化馆的馆长一说这报非遗了啊，叫你回来，你有多忙啊？我这是政府啊，叫你回来，你给我马上给我回来啊！回去了，说完了，那报过了，然后呢，请他们吃个饭，应该给个小作品，给你报上去。 您在这儿说这些事儿，不怕他们听到吗？ 那么我不怕，我现在我是老年人了，一个艺人，坚持正能量，给传播美的东西。过去光想出点名，光想我这个奖这个奖，现在神马都是浮云了，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了。我就把我的作品做了很精致很好，做艺人不做匠人，更不做商人。但是就 商人好理解，艺人和匠人的区别您觉得在哪？ 艺人他讲的是文化，匠人讲的是技术。要是说匠人跟艺人结合起来了，那这个东西 就完美了， 就完美了。你光想着挣钱就做不好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但是这个道是守着，这个道是很难很难的。 孙怀忠61岁，河南新乡人，著名毛猴艺人，擅长把各种段子融入到毛猴创作当中。偶然在书店结识了北京毛猴，便一发不可收拾。06年参加第三届中国民间工艺博览会，获得银奖，从此开始北漂追梦生涯。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孙怀忠。因为爱毛猴，孙怀忠不忍心让它工业化生产，因为他觉得那样做出来的毛猴只是商品而不是作品。 要失传的东西那都是不挣钱了，要挣钱了它就不会失传，这是个规律。它既然不挣钱，我为啥我还拿着它去挣钱？我拿着它去充实自己，大家喜欢我了，做生意不做的是人脉吗？我吸引人的眼球，我卖点其他东西不可以啊？ 这是您现在等于拯着弯的， 拯着弯 来 养着我 的 毛猴 的， 养着我的毛猴， 这样一个途径是您现在的一个选择。经过这么多年， 对，摸索着 摸索出来的 自己一条路。就是说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北漂呀，我享受不到国家的各项政策，享受不到各项政策，你怎么办？我只能在家分中求生存。求生存就是说，我现在毛猴占三分之一，讲课占三分之一，我卖其他东西占三分之一。这我不是在北京，我发不了大财，但也不差小钱儿。我觉得人到老了吧，有个自己喜欢的，让自己开心，也让别人开心。你说我这一辈子还不知足了？假如能把我解放起来，一个是搞个创作，另外就是出版社也能一直催着我出书了，该写点东西了，给后人留下点东西了。你因为我前年病了一场，犯到什么病？那一年把后事都交代了。现在就是说呢，这一段心情好，身体好，就是追求个不卖而卖，就是以玩为主，就是整天到哪就是跟人笑呵呵的说公益活动，尽量参加的。现在我最可喜的就是有一波大学生，给我一直当志愿者，把我在网上联络，你通过各种途径就是把我解放出来，解放出来叫我就是说去干点其他事儿。一直想我原先欠姑娘呢，在外孙子身上给他补齐吧，就是说，带着他从小就熏陶他一下。另外就是说， 我过去骑自行车走全国，在北京待了10年，也阅人无数了，我也遇到好老师，也名人指路了，现在唯一缺的就是读书。哎呦，好读书，光想读，现在你不写段子你不写，一写段子，哎呦，我那咋脑子搜肠刮肚了，你觉得那个东西文化底蕴太差不够用，就是陪着孩子再重新读一遍书。这是我说老了有个事儿干，自己喜欢别人也喜欢，我觉得这一辈子也就挺值，挺值的。 您对您自己现在的状况是挺满意的吗？ 满意吧，现在关键是平台，我最缺的就是平台。 我怎么还是觉得您有点不甘心？其实毛猴这个东西还可以做得更好。 很好，就是说想把它，就是说中延伸的东西去产生效益。你比如说我这个12个说爱情，假如说拍成挂历，把段子带上，把图片带上，那是什么概念？什么是北京特色？那毛猴就是北京特色呀。你要比如说我在摊上，两个客人来了，一个要问另一个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那说知道毛猴还可以，然后不知道毛猴，你是北京的吗？他就会这样问。然后再说知道这是什么做的吗？鸡鸟皮做的。然后那个毛毛是什么？北京人见了毛很激动，哎，毛猴好玩，就像东北人喜欢二人转一样。但是东北朋友来了，哎呀妈呀，他整的他不认得。山东朋友来了，俺的娘啊，结了棍儿。河南人来了，咦，这是啥标本，会动不会动，他不认得。就说一个是就把毛猴宣传，就普及一下，让大家都了解我们的文化。我这还有几年光阴吧，就是黄金时段能把这些东西去做了，比其他都说现在退休了钱多少，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退休工资是多少，因为我们是军工厂垮了以后卖了以后按病退，就姑娘办了姑娘领的，因为当时不是亏他了吗，现在挣的钱基本上都给他了，经常身上也不愿装钱，因为啥呢，就是说姑娘也不让我装，老伴也不让装，因为我是啥呢，就是帮助我的人太多了，我不能见别人有点那个啥了，那心肠软得很。包括我现在剃头理发我还在街边去，吃饭从来不奢侈，因为从来跟谁吃饭谁要说剩点东西我心里会很难受的，坐车从来就是坐绿皮车，我愿意跟那个农民工坐到一块儿。你不说那个钱多少，我姑娘心中爸你做个卧铺要怎么样了，那不说那几十块钱的事，一个是在车厢里它是个社会，你别说话你听别人讲你能学好多东西，那体验生活，艺人都体验生活，我想现在好多演员不行，他不体验生活，就说这生活是才是创造的源泉。另外就是说我喜欢以那个穷艺人自称，但是我穷我不酸。 您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毛猴故事是什么，给我们讲讲。 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是这个不能没有你，这两个人啊，在一辈儿，因为我们这一辈子，就我老伴儿吧，他那个性格也比较那个啥了，就是内向一点，爱冷战倒是咱哄，成天哄老伴儿。我老伴儿一辈子不会洗衣服，可能跟你们说的不相信。我想现在我们是手洗衣服， 那都谁洗？都你洗？ 我洗啊，我是个很笨的人，但是很勤快的人。干啥事很较真儿一个事，好比说我答应人家去上课，那个课就比天大。如果来这做节目就比天大。我无论如何，你看上次车堵车了，那可学校，哎呦，跑了，心脏都快蹦出来了。那我也在拼命，我也在赶到学校。就是说，那很较真，很较真。老伴儿就这一辈子，风风雨雨都不容易。男人就是讲担当，女人就讲包容。就是说我讲这个段子讲的就是大家他喜欢我也喜欢。 不能没有你。 不能没有你。说人生没有直线走，沟沟坎坎经常有。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女士们再激动，您让老公跪搓板，不能随便说分手。爱情伤不起，有木有？其实男人都能干。女人调教是关键，但是调教老公要分地点分时段， 回到家里关起门来犄角旮旯的怎么收拾不行啊，出来门是要给面子的，说爱情伤不起，女人伤不起，大老爷们的面子这是伤不起，自家老公自家捧，女人都是宠出来的，男人都是捧出来的，说你要不捧花花世界的别人捧了不就麻烦了，你回头思一思啊，说老公老公你真好，下辈子打着灯笼把你找，说老公老公你真棒，下辈子还把你的花浇上，你让老公喝了蜜，老公能让你甜一辈子，你试试三分钟爱情上升100度，天天都是情人节，记住大叔一句话就够用了，温柔18刀男人见了没有招。 你把这个说给老伴儿，老伴儿什么反应啊？ 哎呦，那是我老伴儿当着我的面那都是一副冷脸，但是外人说我老公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，我老公怎么回事，他是你在哄啊。老伴儿从不让做毛猴到现在做小毛猴要不要命的做，拼命的做，因为我们没有东西，整天在外头上一些讲课了，就活动了，就没有东西。现在最怕我回家没说想家，有外孙子以后想家想的都疯了，但是就怕回家，一个是怕说要毛猴，一个就怕说我牙的事儿。说那个你要出名了，把你牙镶上吧。那时候确实没有钱，掉一颗跟着都掉。现在有钱了，这是安的时候，就是现在身体那个状况，人家不敢给你拔。这回我姑娘说了，我说我要回家了，你提前给我问一下，咨询一下。我说八颗牙还在多长时间能够处理了？人家说最起码得2个月。我说2个月不行，我消费不起，我在学校开课了，我一节课我也不能短。说那咋办呢？就是说呢，我。一上场跟他们就开玩笑，告诉大家什么叫民间艺人呀、啊？就戴着大师的帽子，过着屌丝的生活，上边的牙笑掉了，下边的牙饿掉了，痛并快乐着，这就是中国的民间艺人。他一说哗笑了，他一下就是给你就是拉近距离了，亲和力一下就上升了，然后就再给他说嘛，你说什么，他就觉得哟，大叔太逗了。对，就这样。 说着挺逗的，但细品那几句话挺心酸的。 是，这个民间艺人苦一点，苦中作乐。这你说不苦那是不可能，选择了这个民间艺术，他就是很苦，他没有皇粮可吃，没人罩着你，你就在打拼市场。你像我这一个月没有1万块钱的收入，我房费怎么去出？我摊位费怎么去出？但是你靠这个小毛猴，你去那个啥的去挣钱，那不成，那就咋办？那就卖点其他东西，可是贴近的民俗方面的东西。你看我现在我们河南钧瓷，钧瓷不很有名，弄的钧瓷挂件，我拿那个卖的就很好。我所有的东西我都给它编成故事，编成吉祥话。你像那小鸳鸯，跟大家讲鸳鸯谱，所有买我的东西都不是冲着东西去了。都是冲着我的故事来了，就是很开心。 来电台的头一天，孙怀忠感冒了，他吃了双倍的药，就怕影响采访。他拉了个大纸箱来，里面全是有故事的毛猴。讲完故事，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毛猴放回箱子，我突然觉得人这一辈子做什么，有时候完全没道理。就像孙怀忠一个河南人，迷上了北京毛猴之后，几乎所有的人生故事都围绕着小小的毛猴展开。难得的是，迷上了就不撒手，苦、累、不甘都敌不过自得其乐。都说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孙怀忠说，北漂就是我的远方，毛猴就是我的诗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孙怀忠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。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，这里是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，再见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。